第147集，唐一川已经来到我的身前。我们，他说，我们都不再年轻了。我笑着说：“ 是啊，这不是我上回的台词吗？” 一地银箔似的月光亮得怪诞。唐一川往后退了一步，令我们之间的距离更为安全舒适，然后特别冷静地看着我。忽然间，他朝我递出了一只手掌，如初识一般自我介绍道：“ 重新认识吧，市井二分院，唐一川。” 我反应了四五秒才领会他的意思，眼底划过一丝笑意，便也握上了他的手。我是静人所律师，傅玉志。后来我去唐一川家搭伙，顺便跟他聊聊案子。我发现他正在观看邢明主持的《东方世界》。静人所是这节目的法律顾问团队，许苏则是常驻嘉宾。如今他大小也算个名人，常要求所里的律师跟着一起看。这一期节目专讲少年犯，辩论的焦点是我国最低刑事责任年龄是否应该降低。纯从商业角度考虑这个问题，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等于增加了律师的客户群体。唐检有什么高见？镜头里的男主播皮肤白皙，挺拔清俊，有是一双眼睛锐利如电，颇有点武侠剑客的风范。他提了一个相当专业又犀利的问题：既然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问题日益严峻，一刀切的降低刑事责任年龄也非根治之法，那为什么我国不能引入美国的恶意补足年龄规定呢？我故意啧啧惊叹， 邢明还真是挺帅的，你说是不是？ 不过听明珠台的职工说，这人不解风情，生人勿近。 女职工吧？ 唐一川突然出声问我。 怎么会呢？我这么一严肃正经的人。 我笑着说：“ 大丈夫事业未尽，何以为家呀？毕业之后，我守身如玉了十几年呢。” 滚蛋！唐一川冷声冷气地说。 LNT 那条街上的酒吧，你落下哪个了？ 他居然连这都知道。那个灯火阑珊处的人影渐渐清晰。我想了想，终于忍不住问了那个困扰我已久的问题。 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里，我总觉得有人在暗处守着我。那个人是不是你啊？ 唐一川竟没否认，说：“ 偶尔路过。” 我有些疑惑，嘴上仍不服软：“ 你这是非法跟踪，侵犯我的隐私权。” 苏密，唐一川朝我腹部轻挥一拳，不再跟我废话，起身去做饭了。他在厨房做他拿手的芝士华夫饼，一阵香气挠得我心痒。他边做饭边问：“ 你这阵子三天两头来我家搭伙，一次都没有见你带卷宗，手头就一个案子都没有吗？”“ 叙旧要紧，管那些案子干嘛呀？”我笑嘻嘻地说。唐一川斜我一眼：“ 难怪简强律弱，你们律师都这么无组织无纪律吗？” 我心说你这话有本事跟我哥说去啊，还简强律弱，哪一回不是吊打的你们检察官满地找牙呀？ 我当然不敢在唐一川面前提我哥的名字，便帮着把餐食端上桌。 我发现唐一川戴上了眼镜，唐一川眼睛度数极低，我甚至怀疑他根本就不近视。戴眼镜办案还是听从英达他爸的建议，有几分高长恭每入阵即着面具的意思。反正主要是担心自己长得太帅，没法震慑对手。唐一川喝了口茶，抬头看我一眼，淡淡地说：“ 最近两高两部发文打黑，手头已经积压了不少案子。” 餐后我们出发，二分院与静人所顺路，他的奥迪前两天被刮蹭了，这会儿还在维修，我便主动载他一程。谁知半路上他突然脸色怪异，不容置疑地令我改道。我在后视镜里看见一辆破旧的灰色现代，想来也不会是他的同事。他的表情非常紧张怪异，我想可能是我多心。我刚一脚踏入静人，文俊就传了许苏的话，让我去他的办公室。我最近确实有些怠于工作，料定了这位许律师要跟我谈这个，没想到一露面他就一副八婆样的关上了门，回头冲我挤挤眼睛说，你小子最近春风满面，是不是有好事了？许苏与我哥相识时还是个孩子，一声叔叔迄今也没改过口。心宽了宽，我大咧咧地往他办公桌前一倚，说，别你小子你小子的，咱俩辈分得捋一捋啊，你管我哥叫叔叔，怎么不管我叫二叔啊？要不是你哥关心，你的死活才与我无关呢。许氏知道威逼没用，许苏及时换了一副脸孔，甜腻腻地笑道，来，你最近神出鬼没，到底在忙什么呀？忙什么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许苏见我不卖他的面子，眼珠滴溜一转，威胁我说，你要不说我就告诉你哥你又欺负我。这招数其实相当低劣，明眼人铁定不信，可惜在我哥面前百试百灵。我哥英明一世，一碰上这小子就立马变成昏君，恨不能把这小子摁地上痛揍一顿。我叹了口气，无奈抛出一个名字，唐一川。 唐一川？ 许苏松了我的手，脸色瞬间变得奇怪起来，活像被揪了胡须的猫咪。我说，我知道你要说什么，他跟我哥的那点恩怨已经过去了，我哥在看守所里关的这一年算是替他当年的错误负了责。他俩虽然不能在一张桌上吃年夜饭，但已经不是非要斗个你死我活不可了。我跟他扯了一大堆，许苏依然不在状态，瞪着他的桃花眼看我，一副若有所思欲言又止的模样。我被他这眼光盯得心烦，扭头就走，说，要是没事我就回去看案卷了。在我即将踏出他办公室的时候，许苏终于开口说，这事儿可能跟你也没关系，胡世银回国了，他的侄孙子犯了点事儿，案子刚刚移送二分院。胡石银年轻时候视女如命，早把身子骨折腾坏了，膝下无儿无女，只有这个侄孙子胡月全当亲孙子来疼。胡月也倒像透了当年两把菜刀闹革命的胡四爷，嫌干净钱来得太慢，竟钻研歪门邪道，干起了走私的生意。胡石银还敢回国，显然是要不惜一切代价把胡月捞出来，居然想了个异地管辖的办法，要把这案子从二分院拿走。